It's 8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ing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我是 Chloe。 我们的身体独一无二，手、眼睛、嘴唇、牙齿、胸部都充满了解读我们的密码。比如说妈妈充满爱意的用手轻抚，回眸一笑的深情，忘却世界的亲吻，咬紧牙关的勇气，以及充满活力的青春的身体。然而我们的身体却又在无时无刻地发生着变化，成长、成熟、衰老，直至死亡。它无法对抗时光，逃脱生命的抛物线。于是从古至今，人们就用尽各种方法想来保存身体的记忆。痴迷于长生不老仙丹的中国皇帝，干瘪但不腐的埃及木乃伊，新生婴儿的胎毛笔，好莱坞星光大道上明星们留下的手印。周易也是这样一个人，他想用一个叫做身体记忆 Body Memory 的项目来帮助人们留下记忆，复制你的手、脚、嘴唇、面容等身体的某一部分，把它们做成雕塑或首饰。听起来有一些奇怪，甚至吓人，对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胡同里拜访这位用身体创作的艺术家和他的 Body Memory 身体记忆小店。 茶肉胡同到了，好安静啊，都没有人。哎， Body Memory 找着了，走着走着我们就到了身体记忆茶肉胡同 Body Memory。哎，是周易吗？ 是。 哎，你好，您好。 周易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乌黑的短发，圆圆的脸庞上戴着一副圆圆的金边眼镜，看起来有一些顽皮的男孩子气。这间胡同深处的小店只有20多平方米，和我们的猜想不同。尽管桌上摆满了用身体部分为灵感做成的首饰或雕塑，但是没有一丝诡异的气息，反而显得十分的清新和文艺。 面前的一个桌子上呢，有各种各样的首饰，有的是一个手， 比心， 有的是一对耳朵， 还有这个，像这个是那个，这个是新系列叫游戏人生，它是一个小时候玩的游戏为灵感创作的系列。它你看，这是两只手，中间抱着一个珍珠，就小时候玩过那攒波房，攒着一个波。然后当然我们还有那个双手发波的，就是两个手托着两个珍珠的一个戒指。所以每一个系列都会有一点小的这个创意点在里边。 这里还有一个看起来非常逼真的这个石膏做的手，是吗？这是什么材料？ 这是一个对石膏雕塑。如果是定做的客人，我们会先把他的手做成一个雕塑，然后再把这个雕塑缩小，然后做成金属首饰。所以这个是一个 rock and roll 的造型， 对，非常酷的一个。 Hey, let's rock, 就是那种感觉。哦，这边也有很多手的模型。 对， 哎，底下还有名字呢，李奶奶。 对， 李奶奶的手是吗？ 是一个奶奶的手。你看，她是我们会自为每一个客人让她写一个案例下来，所以这还会给她照一个照片，李奶奶就在这个照片里。然后他就觉得他们家的每个人都很棒，然后还祝我们生意兴隆。 哦，所以给他做了一个这个大拇指竖起的这样的一个手模，到时候会把它做成一个小小的一个 这个看就是客人的要求，他可以选择只做雕塑，也可以选择做雕塑然后再做这个小的首饰。 墙上挂着很多的卡片， 由身体主人们的照片和他们的故事。 就李奶奶身体非常硬朗哈， 对， 而且整个人看起来很精神， 70多岁快80了 啊，说你们都很棒。 对，然后还有像中间这一个是一个小朋友，他小时候可能大概100斤的时候做了一个小脚，这小朋友就是特别长得身体特别壮，然后小脚特别肉乎乎的，就做出来特别可爱。 哦，这边这个时间有点意思啊，这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一张图，然后装裱出来了，写的是遇见牙仙女，牙就是我们那个 tooth fairy 啊，这个地方画了智齿还有我们的乳牙，然后底下呢标注了制作时间为 1 week 一周，有3个 step， 第一个 step 是带牙齿来， 是那个你掉的智齿或者乳牙，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小的项链，把它封存起来作为一个你的身体记忆。 嗯，第二 step 2选背景，因为要做成一个项链， 对， 是吗？ 你看这个是我们会把它放在玻璃罩里，背面有一些闪闪亮亮的小圆片，然后这些就是可以从不同颜色里边选，可能小男孩会选一些蓝色呀，然后金色呀，还有这个银色的，小姑娘可能就会选粉色的或者绿色的，还有红色的这些。 嗯， 然后选完背景之后，我们会让她来选一下填充，就是我们这个第三步 会填充进好多也是亮闪闪的这个小颗粒， 对， 小珍珠似的东西， 有一些小的像钻石一样的，这是我们的树脂的这个宝石，然后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和牙放在一起，就让这些小宝石能保护你的牙，然后让小朋友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牙齿，然后让他提醒他注意刷牙，这是牙仙子给小朋友的那个在一封信里面写出来的。对， 哎，这个很可爱耶，本来掉牙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之前有妈妈就是想尽千辛万苦说，哎呀，这可怎么办，然后她就先是骗她的宝宝说，哎，我把你的牙做成一个钻石项链，到时候再还给你，然后她就上淘宝搜，真的搜到了我们遇见牙仙女，是可以把她这个愿望成真的，所以她当时就想，哎呀，太好了，我给女儿编的故事能变成现实了。所以她就带着女儿一起来到我们这边，让她女儿自己选，说那个孩子，你选了这个填充和背景，然后把牙交给我，我就会交给牙仙女，然后到时候仙女就把项链还给你，然后我们还会给小朋友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二维码，然后在这个牙仙女手册里边，你一扫就可以听到牙仙女的声音给你讲故事。开头就是，亲爱的小朋友你们好，我是牙仙女，然后我是要把你的牙怎么怎么做成项链，你要好好保护牙齿。 因为打交道的是人们的身体，而取模的材料又是安全无毒的医用材料，因此周易索性把身体记忆叫做身体记忆诊所。他自己也会穿上医生的白大褂，带上听诊器，像模像样的为客人问诊，最后再开出一张药方，也就是身体记忆的设计方案。这不，周大夫又出诊了。 你好，欢迎光临身体记忆。 我想定做一个东西。 你想定做什么身体部分？ 我想定一个手指。 那想定做哪个手指？ 无名指可以吗？ 可以啊。那无名指，有什么故事吗？因为我们一般是看您，比如说哪个手指最有故事，或者哪个手指最您来说最特别。 正好是马上要七夕节了， 嗯， 干脆我就订个无名指的，然后给我男朋友。 是想说让他送你戒指吗？还是是觉得，哎，你们俩在一起多久了？ 我在三年。 啊，那可以了。稍等一下，我准备一下材料，我们就可以开始定做无名指了。 身体部分取模的过程并不复杂， 这是这个模型粉，然后我们待会儿加了水搅拌之后，它会变成紫色，然后会变成一个像冰淇淋一样的状态，我就把这个材料倒到这一个小的方盒里边， 嗯， 然后我们可以先试一下，看看这个手指放到方盒里怎么样，会不会碰到底？没有碰到底，是吧？ 碰到底了。 好，那可以再到时候稍微往上抬一点点。 定做手指的女孩把无名指泡进紫色果冻般的材料里头，两三分钟之后材料变为蓝色，其质地也变得像橡胶一样，这个时候就可以拿出手指了。之后周易需要用一周的时间往模型里灌入石膏浆，再将其雕琢成一份世界上独一无二带有个人身体密码的艺术品。 你们怕不怕这个概念被人复制啊？ 嗯，我觉得就是做任何事情都难免被，可能我觉得是看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嗯， 因为可能做品牌，比如说你做摄影，那可能很多品牌都在做摄影，很多人都开摄影工作室，那如何把你的摄影工作室跟别人开的不一样，就是你的本领了。 最后一个步骤， 通常 在诊断结束之后，周大夫会让患者在卡片上写下自己的故事。通过这种方式，周姨听说了好几百个关于身体的故事。 这个地方一个金色的雕塑， 这是一个金毛的爪子， 金毛的爪子， 然后它这是另外的一个小狗，就是比较小。 哦，好可爱啊。 对，因为小猫和小狗它们作为我们的宠物然后陪伴我们，但是它们的生命毕竟还是有限，所以可能会比人先离开这个世界。那我们第一次开始做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个人，他有一个狗可能年纪比较大了，再加上也生病很久了，所以可能就该要离开这个主人了，他特别伤心，他就问我们说能不能做一点事情。我当时从来没有做过宠物的定制，然后我说我们也没做过，但是我可以试试看帮你想想办法。然后我们就带着我们的一些那个制作的材料到了他家，但当时因为制作需要一段时间，大概是一周左右的时间做雕塑。做好了之后，我那天再联系这个主人说，哎，我这边制作好了，然后我给你送过去吧，但他一天都没有回复我。然后那天晚上很晚了，他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哎呀，不好意思，今天那个我家的那个狗狗去世了。然后他说你这个，那正好你明天把它送过来，我给它布置一个小神龛那种，就是说有它小时候喜欢玩的玩具啊，有它自己的这个小爪子，然后还有一些它小时候的照片，然后就给它做一个纪念吧。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触动我的，因为我原来没有想到我们的项目能有这么大的意义对于别人来讲。所以当时我们就说，那好，那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是不是也可以做小宠物的这个部分，所以就有了这些小猫小狗，然后小狗的爪子，还有这一撒撒狗 非常可爱啊。 对， 这个我看这个照片，就是主人抱着小狗，然后小狗把它的爪子伸到取模的这个杯子里。 对， 因为我们的身体随时都在发生变化，有的时候以这种固定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就是一个很好的纪念。 对，因为像照片可能它更多的是二维的一个记录形式，就是它是平面的记录下来我们这一刻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就身体记忆应该是用了一个三维立体的办法把你的那个记忆凝固在上面，而且你还可以摸它，你还看到它是一个真实的拿在手里有一个质感的这么一个纪念方式。 对，就是这个小狗的爪子，你就好像曾经握过它的那个爪子一样。 对对对对对， 就可以握着它。有没有人进来说，哎，我想复制一个头，或者我想复制整个身体？ 我们可以做到，比如说整个脸都可以复制下来。 哦，这里有吗？ 有，比如说像 那个地方， 这个 蓝色， 这个 choker, 哦，这已经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 choker 项链了。 对，这个 choker 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叫面子。它是就是戴上非常有面子的一个 choker， 然后这张脸就是基于我自己的脸，但你可能已经看不出来是我的脸了。 嗯， 因为 比较抽象。 我觉得这个有意思的点就在于，当你把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单独拿下来，去掉颜色，去掉你的质感和肌理之后，它会变得很既熟悉又陌生，感觉看着是你，但是呢又跟你不完全像，因为没有了动态的表情，然后你也看不到自己睡着时候的样子，就所以变得非常非常冷静，但是又觉得，哎，这个好像有一段距离感，但是这个距离感是让你产生一个可能更多想法的一个点吧，我觉得。 这个可以送给相爱的人哈，就是把另一半带在身上。 有情侣是来复制两个人的脸互相送对方，叫给面子。互相给面子。 好可爱。 就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客人也都非常非常有新奇的想法。就很多事情是他们会非常启发我，就我们选不到，我只能顶多想到面子，就是戴上很有面子。但他们能把它再往前延伸一步，作为一个情侣之间的这么一个纪念，然后就非常有创意，我觉得。 对，这很有趣。 嗯。这边还有一些相册，里面有一些之前的定做的案例，有一些故事可能可以讲一讲。像我们会定做耳朵、嘴，然后这个手可以把它做成戒指。 嗯哼。 然后这个是一个乐队，他们乐队的名字里边有一个二手，所以就是二， 不是二手玫瑰吧？ 是二手玫瑰，这个是梁红。 哦，二手玫瑰。 对 对 对，当时我们是有一个演唱会合作的机会。然后他们在开一次情人节的演唱会，所以就做了一个二手，因为我觉得这个特别契合，就等好是二手。他们本身那个 就标志， 对对对对对，本身的标志就是他们，这是他们经典的一个标志。 哦，这个地方我的故事，他们记录的是这一次是一个节目的动机，2月14号，千年等一会儿，千年等一会儿，演唱会的动机。 还有这个是这个也非常有趣，是一对情侣，他们俩没有做手，他们俩做脚。 嗯， 是因为他们俩一个在中国南方，一个在中国北方，然后就是他们俩在一个地方相遇了，然后就是他们一起用脚去旅行，一起用脚跳舞，然后他们觉得脚虽然是人身体最远的一端，但是用脚贴近最近的幸福，并且很有味道。 我听了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故事，两匹野马用蹄子追寻自己，用蹄子发现爱情，用蹄子去跳一支欢乐的舞，脚是身体最远的一端，用最远的部位贴近最近的幸福，很有味道。 对，这个就 大家真 的 好有创意，拿身体的部分可以创意出无限的艺术品来。 对， 大家用到了身体的部位，基本上是能想到的所有，是吗？ 对，基本上都能想到的都有，头就是手啊，然后还有胸部也比较多。有的女生可能会把自己年轻的时候比较美好的状态记录下来，等到老的时候就可以留下，哎，看一看，哎，这是我年轻时候非常好的样子。 周怡现在开始研究艺术疗愈的方法，她希望有一天能用在身体记忆 body memory 的项目上。他甚至也想过建一个身体记忆博物馆，把这些感人的身体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周怡是一个在北京出生长大的艺术家和独立设计师，毕业于著名的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工业设计专业。身体记忆 Body Memory 的这个项目呢，启动于2013年，当时他对身体和记忆究竟有什么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去探究一番。 其实最早应该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学的是工业设计，那每个做工业设计的学生都会上一门模型课，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把一个想法，把一个概念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三维的东西，然后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老师就会让大家先从自己身边有的东西来做起，就是先复制一个已有的。那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会让我们做一个手的模型，就做自己的手，因为每个人都有手嘛，然后操作起来比较方便。所以就那个时候这个项目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我觉得，哎，那这一个人的手复制下来，你能从这个人的手的细节上看到很多不同的你的生活背景，有点像那种从一般窥全豹的感觉，你能从一个手推断这个人高矮胖瘦。 嗯， 他是大概，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就是你如果是一个看手就能知道他是千金大小姐， 手是人的第二张脸。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你也能推断他的什么工作的内容啊，性格，就是他是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啊， 比如说农民的手和作家的手，他可能就不一样。 对对对对，这个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并且一直都在我脑子里面有这个印象。再后来，然后我上研究生的时候也还是学的工业设计，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女性的胸部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它是一个被大家社会赋予了很多意义的一个身体部分。那可能有的时候，这个身体部分其实回归到原始状态，就是一个人的本身的一部分嘛。所以后来我就做了一些胸的模型，但是当时还没有想到身体记忆这四个字。直到我在研究生毕业之后回到北京，然后我当时有一段就是时间是没有什么事情，因为刚刚回来嘛，然后还在找自己想做什么事情，就这个点子又回到我脑子里了，就觉得，哎，那我何不就做以我的身体部分为元素，然后来复制一些身体部分做成首饰，然后我们可以让看看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到底能不能有记忆，或者说你跟别人接触的时候，这些记忆会不会在脑子中留下印象，就才有了身体记忆这个项目。 周怡的男朋友 Eric 是来自美国纽约的一位音乐人，项目创立之初，他帮周怡想了不少好点子，但他觉得这不过就是女朋友一时心血来潮想要玩玩的东西，没想到周怡竟然坚持了下来。 It was like the first time I met her andShe spoke to me about the idea. It kind of hit in my mind and started spiraling. And so, like, for example, I was like, have you ever heard of Frankenstein? The original Frankenstein? I said, you know, in different movies portrayed different ways, but very often it's like different body parts of different people. And sometimes Frankenstein is driven mad by the memories that are inhabited of the different people whose body parts were used to make him. And so I had all these ideas, but we had a problem, because for her this was like a project, this was a short-term project, she'd work on it at most a few months and then move on to the next project, because this is what industrial designers do, they go to design a product, do the product, boom, design another product. And I was like, no, Mayo, this has so many layers, so many, you can do so much stuff with this that you've really got to keep on it. She's like, no. And let's see, nearly 5 years later, she's still doing it. So maybe I had a little impact on that. Only a little impact on that? You don't think it'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emorize something this way? It's all her work. Maybe it's always good when you have someone that believes in it and tells you enthusiastically, you should do this, you should explore it on different levels and et cetera. You know, I'm sure that helps, but you know, all of this, you know, she created, so.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周奕不但坚持了下来，还越做越带劲呢？ 你是怎么理解身体和记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身体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记忆？ 我觉得 除了能记录下来曾经的身体的那部分食物之外， 讲一个小故事吧。有一个女生带了她当时的男朋友，然后一起来到我们这边做了一个他们俩就是相亲相爱手的雕塑，然后过了没多久，这个女生俩人分手了。然后那个女生就特别当时特别伤心，然后就给我发微信说，哎呀，那个特别谢谢你当时给我们俩做的这个雕塑，但是我们俩现在分手了，这个雕塑呢我是扔的也不是，我摆在家里也不是，要不然我还是寄给你吧。然后我当时就说，那行吧，你要觉得这是最好的处理办法你就寄回给我。然后但是后来这个女生她也没有寄给我，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故事里边可以看到，这个雕塑当时承载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甜蜜的爱情的一个象征。那到后面他们俩可能因为一些问题或者因为一些性格上的一些不合，可能那导致他们最后没能在一起。那这个雕塑你每看一眼就觉得，哎呀，这人挺好的，但是哎还是很伤心，觉得怎么这么不合适呢。所以它承载的这个记忆是会慢慢变化的，这跟你的身体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把你身体的某一部分剥离出来，然后让它承载着某一段记忆一直在跟你一起成长的。然后这一点是让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它不只是记了当时的那一段时间的记忆，还会有不断累积的这些记忆。那也许这个女生没跟这个男生分手，假如说故事另外一条线是这样的，那可能她越看这个手觉得越幸福，因为她到后边她跟这个男生一起可能有了宝宝，孩子长大了，然后可能后边变成爷爷奶奶了，可能就是觉得啊，这个手是她一辈子的一个象征。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项目里边最有趣的一个部分，也是我让我觉得做这个事儿还是挺有意义。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周奕，以及他隐藏在北京胡同深处的一个叫做身体记忆 Body Memory 的假诊所。感谢您的收听，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手的雕塑哈，非常细致，上面我们手的这些皱纹啊什么的，就是非常细致的那些指纹全都能看见。 对，指纹是可以复制下来的，然后戒指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晰， 所以这个手看起来真的很逼真，就包括我们 一模一样。 对，真的是一模一样。你会做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种 creepy 的感觉。 还好吧，我觉得你只要问心无愧就没什么 creepy 的。没什么可怕的，就是它都是一些大家留下的一些美好的记忆，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温馨的。有时候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鼻息汲汲营营，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借口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失恋，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